今日是我哋嘅新节目《家底疗伤》。主要呢个节目咧就系我大肥同埋 其次 系啦，两个人录嘅。其实咧就讲一啲加拿大啊，或者一啲西方啊，佢哋讲嘢嘅口音同我哋香港一般嘅英文啊嘅分别。因为好多时候咧，佢听我做节目就知道我英文唔好，咁佢特登咧就建议我哋咧就嚟呢、這个嚟呢、這个再做一个节目，咁就教我加教我英文，咁亦都咧俾啲网友听下咧，其实而家加拿大一般人佢哋用嘅英文同我哋香港嘅英文有咩分别？因为咧好多细节唔同噶，因为佢哋有时候咧好中意啊讲少嘅口吻去讲一件事，我哋香港咧就会当成认真嚟讲，或者有啲我哋香港咧平铺直叙去平铺直述去讲一啲事嘅时候咧，对佢哋嚟讲可能又会误会咗系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咧我哋有呢个节目啦，咁咧就。事不宜迟，我哋而家就开始。不过因为我英文唔好，所以咧都请教下。事不宜迟，其实英文点讲？ 事不宜迟啊。Without further ado， 咁我就想讲下，其实唔系因为咩嘅。其实个节目，我觉得最主要系，好似未有一个节目系听人哋补习啊嘛。咁好似好有趣啊嘛。 系。咁譬如好似嗱，你如果事不宜迟，好似头先我咁问你，你讲咗，其实应用系点样？ Without further ado 咯，我哋不如开始啦。咁啊，唔好嘥时间啦，我哋嚟啦，咁样啦。 好啦，咁啊，其实我哋本身咧有个铺排嘅。咁啊，以我嚟讲啦吓，咁一般对英文嚟讲咧就系相对比较柒柒地。咁英文系点啊？ 哦，柒柒地啊，柒柒地唔系啊，我都觉得你都唔系柒柒。不过柒柒地咧，其实个英文咧就可以叫做 lame 嘅 ，L-A-M-E lame。因为咧嗱，譬如你有冇听过话 C-Y 而家系跛脚嘅，其实嗰句系英文嚟嘅 ，lame 得噶嘛。咁即系话你已经时间无多啦，啲人其实唔会听你讲啦，嗰啲叫 lame 得，跛跛地。咁 lame 亦都可以讲好唔掂啊， 即系等于柒柒地。咁我以后即系嗌啊梁振英就系 lame。 系啊，因为我觉得柒柒地其实有好多事。喺一啲真情流露到嘅，譬如我有一次行街见到有一个人行埋去另外一个食客嗰度，咁、那个食客恶高头望，屌你老尾，我同你称兄道弟，我心谂点解称兄道弟要同佢讲屌你老尾咧？ 系啊，冇 错，好豪气喎、 啊。系啊，冇错。咁豪气系点讲？ 豪气啊，豪气一般嚟讲咧就系、是、一个字冇得形容嘅，同埋嗱，我哋。广东话用豪气咧，通常而家系串紧人噶嘛。 系， 但系北美通常用豪气咧，都唔系串紧人嘅，系认真嘅。咁就我觉得咧，认为就系 larger than life， 话嗰个人 larger than life 咧就好豪气啦。咁例子咧就可以系 Shaquille O'Neal 啦，嗰个篮球员，嗰、那个七尺嗰个篮球员，佢成日都俾人话佢系 larger than life 嘅。咁呢一样嘢咧，因为一个 larger than life 嘅人嘅性格咧，其实好多男人。去想似佢，好多女人去想改变佢，呢个系咩说话呢？其实即系话北美嗰啲人咧，即系话如果男人想似佢，即系话嗰条友系情圣啊，好掂嘅，男人个个想似佢。而点解女人想改变佢呢？因为个个女人都想同佢一齐，系嘛？啲女人好中意有惯性改变人嘅习惯噶嘛，所以 呢个真系百分百。喂，咁咧，咪譬如好似咁，即系我。认识你唔深啦，咁因为咧都见过几次咁，咁吹下水，但系咧感觉上其实你个人比较平易近人，比较好似认识咗好耐咁。咁如果英文又点讲？ 认识咗好耐就可以讲we go way back， 千祈唔好讲啲I've known him for a long time 嗰啲就真系柒柒地啦嗰啲。We go way back， 点解咧？ 因为冇人咁讲嘢啊，其实真系冇乜人咁。 咁但系点解你又会讲？喂，点解嘅嘢？咁你讲举得出一个例子，咁梗系有人会咁样讲，咁你先会讲另外一个说话噶嘛？ 系啊，咁有好多其实英文都唔会系平即系好直接咁讲噶嘛。譬如食剩咗啲嘢，你话啊，我可唔可以食埋佢啊？咁啲人可以讲 knock yourself out， 即系。博云自己啦 ，knock yourself out， 即系随便，其实真系随便咁解。又或者有好多时咧，譬如我哋做 show 啦，咁样啲人话啊，录音啊 ，good luck， 其实你千祈唔好讲 good luck， 祝福人哋千祈唔好讲 good luck， 因为喺舞台上或者一啲表演上嘅嘢咧，通常都系话 break a leg， 跌跛只脚啦， 因为佢哋咁样系特登咁样讲，你就唔会跌跛只脚啊。 咁但系如果好似你咁样讲，即系譬如好似诶，即系调翻转啲嘢讲啦， 系 即系失言啦。咁失言英文咧？ 失言啊，失言系 faux pas， 呢句应该系法文嚟嘅，我记忆嘅就系，因为佢唔发音嘅嗰啲。 但系系咪因为加拿大有魁北克省咁好多咗法国人喺嗰度聚居啊，或者各样嘢咁变成咗有？语大相关，变咗个即系个文化喺度沟通咗，变咗有啲英文咧， 有咁嘅可能性。不过我自己认为咧，就系基本上而家所有西方嘅社会咧，都系被一种文化系牵带住嘅，就系 hiphop 文化。我记得喺我廿几年前咧，我譬如去唱片铺咧，佢哋嘅主流音乐都系 pop 同埋 rock 嘅，但系近依十几年啦，全部系 hiphop 嘅，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西方文化的嘢，啲人都是其实用呢一种咁嘅语言嚟到讲嘢嘅。譬如啊，你话嗰条友好有钱，你可以话佢系 poop on。我记系咪 poop on？ 我唔系好记得，好似系 poop on， 系因为话一只芥辣啊，食咗嗰只芥辣咧就系身份象征啊，食得起嗰只芥辣就系身份象征。 好贵咩？ 其实都麻麻地啦，只不过系个名字可能高贵啊。 哦，咁但系咧，咪好似头先你。其实你用好多用语咧去讲咧，系调转嚟讲嘅。如果好多华人去到，咁如果你哋譬如好似头先你所讲嘅用语咁样，会唔会好似特登激到佢咁咧？ 嗱，因为我觉得咧， 你知啦，华人比较玻璃心啊嘛。 系啊， 系啊。咁你又孤立唔讲得，跟住你又跌跛只脚，喂，我上舞台，我冇呢个文化，或者我做 show 咁，喂，你咁样讲，我真系你好似特登激我咁样，系咪咁咧？ 如果佢觉得咁样就好大件事啊，因为嗰边啲人讲亲嘢，其实我都唔会十分之认真嘅，即系你听第一句，其实佢系。有少少系调转讲啊， 咁其实如果你咁样讲啲，其实等于个陶杰咁，话喺公啊你赢字啊你字啊我输咁样，即系一句说话，你讲我讲少啫，咁你一认真我讲少啫，如果你话哎呀我唔系认真噶咁，咪我讲真噶，咁其实就好似双刃剑咁，即系任噏 吓嗱，陶杰咧，我啊觉得。因为如果嗰边嘅人咧，去用 sarcasm 咧，通常都系会有啲身体语言话到俾你听，佢系用紧 sarcasm， 佢系讲紧反话嘅。我相信陶杰，你睇下佢个样都冇乜表情，即系我唔系人身攻击啊，只不过佢 咁学者啊嘛， 佢自己 话佢自己学者啊嘛，系咪啊？学贯中西 OK， 咁好似而家头先咁讲，即系话个华人咁，喂你咁样讲嘢，你特登激我，咁英文又点？ 如果网上嗰个咧，我哋就可以叫 troll，T-R-O-L-L troll 人啦。咁但系以前一路用开嗰个咧，就譬如我哋话 pushes buttons， 揿佢嘅掣啊，点样揿佢嘅掣而影响佢嘅情绪。咁嗱，讲开掣呢一样嘢咧，又好得意。譬如你话一个女仔 as cute as a button 咧，就系话佢好可爱、好靓女 as cute as a button， 但系你 push 佢嘅 buttons 咧，就系、是。玩弄紧佢嘅情，即系特登辣兴佢啊，或者咁样意思啊？ 喂，如果系咁样讲，譬如好似金正恩啊，或者好似而家面对特朗普咁，喂，我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即系话特朗普做啲行动，即系好似叫佢禁飞弹咁嘅啫。 系啊，我都觉得 即系其实一样，其实一样道理喎。咁但系调翻转啦，咁譬如佢好似。你同我而家拍呢个节目咁啦，啊咁啊都做得相当好嘅。头先我见到啊，拍咗十零分钟，咁都非常流畅嘅。咁我哋应该抵赞嘅，咁又点讲咧？ 抵赞，如果你应赞得赞或者抵赞一个人咧，你就可以话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咁就比较长啦呢句。不过就通常都系咁讲嘅。 咁要短啲咧？ 短啲啊 ，give him compliments， 但系都系老土啊。give him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就。 比较 smart 啲， 都可以咁讲。 其实我就系识呢两句英文嘅啫，不过唔紧要啦。其实咧，我哋咧就系试录嘅，我哋未来仲有两集嘅。咁我亦都有啲嘢，你自己点样睇？即系头先铺排咗讲咗七个简单嘅英文，可唔可以从头再讲一次？ 事不宜迟，我哋叫 without further ado 啦，咁啊，柒柒地就系 lame 啦，咁啊，豪气 larger than life， 我哋识咗好耐，咁就 we go way back， 失言 faux pas， 特登激佢 push his buttons， 咁跟住由呢个应赞得赞咧， 就是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喂，咁如果佢好似你咁样，你在加拿大生活啦，咁你未来又会翻去啦。咁我想讲，系咪真系一般两地嘅文化好唔同啊？ 其实都非常之唔同噶，因为我都觉得啲人冇咁认真啦，喺北美嗰方面，就好似几个礼拜前啦，我喺度搭扶手电梯，见到有两个靓妹喺度大大声声唱歌。咁我就问其中一个靓妹啦，嗰两个靓妹我谂都系十岁啊十一岁咁上下啦。咁我问佢：喂，嗰首歌边度唱噶？佢就讲咗一个我谂系韩国嗰啲 pop star 嘅名俾我听啦。咁我就同佢讲：喂，不如 keep 住系佢唱好唔好啊？咁嗰两个靓妹咧又喺度大笑啊，话：哎呀，佢哋话我唱得好肉酸啊！佢哋又 get 到啊！咁我觉得只有小朋友先至唔会嬲嘅啫。 哦，都唔系嘅，但系即系香港人咧。对语言上呢啲嘢咧，唔系香港人，其实香港人都冇幽默感好耐，系啊，即系冇幽默感啦。华人，譬如中国人社会更加点啦，因为你而家见到个社会比较撕裂啲，一讲一啲嘢咧，好容易就激起对方嗰个反感，就嘈交噶啦。咁其实香港咧系其实需要多啲幽默感嘅，因为我本身有几个节目做啦，咁尤其星期二得到啦，咁收视。都 OK 嘅，咁好多网友其实鍾意听呢，就唔係我哋真係有咩论述啦，特别叻呀，唔係係因为我哋讲得好笑啫。即係因为呢，虽然呢就比较尖酸刻薄啲，因为好笑。因为而家有个广州嘅网友叫佳仔嘅。佢话佢听好多节目嘅，佢话而家嘅香港人同以前嘅香港人唔同，因为以前嘅香港人係讲嘢好有幽默感，比如拍电影都好啦。咁但而家嘅香港人就唔再好笑，即系点解会听我哋咧？因为我哋讲嘢咧就会比较口不择言得嚟咧，就相对好笑。咁其实你认为学英文，即系我哋啦，我哋以前翻大陆啦，一讲喂唔识普通话点教啊？你嗰条女乜乜乜哦，或者做咩位我？沟通唔到喎，咁啲一般嗰啲人话食多啲口水啦， 即系模仿佢讲， 唔系即系沟个北方嘅靓女，咁咧就食多啲佢嘅口水，咁你咧就自然咧就沟咗佢做女朋友，咁你自然咧就你嘅普通话就自然突飞猛进，因为你沟佢啊嘛， 系 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你要得到佢嘅欢心，咁你就会好自然咧就好流利嘅普通话，好留意人哋点样讲，然后讲嗰句说话去沟到佢，咁你知啊，你沟到佢嘅时间嘅过程中间咧就好多口水嘅，即系体液嘅交流噶嘛， 系， 所以咧我哋咧就一般就讲。喂，想普通话好话，喂，识个靓女，食多啲口水得噶啦，咁样。即系我哋本身咧，以前喺大陆生活咧，就一般系咁。咁、我知道，譬如好似，其实学英文系咪都系咁嘅？ 其实你头先讲嗰个现象咧，你有冇留意到咧？啲上咗年纪嘅夫妇，点解只有男嘅人先会戴助听器咧？因为只系得个女人讲啊嘛， 系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如果好似话，因为我都相信，因为有阵时见到咧，即系好似视而家好兴个视像啦，即系譬如喺网上啦，咁揿着嚟讲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建议我啦，喂，你即系我有啲好差嘅，我唔系好叻嘅，佢话你好简单，你想学英文，打 online game。打英文 game， 你日日都同嗰啲人喺度讲，你慢慢你会适应咗，你就会除咗打 game 之外，你会好多嘅嘢可以即系会知道啊，同埋你会意会到嘅。其实佢学英文咧，即系包括我仔在内，我仔咧以前因为要去台湾读书，咁佢咧就打 game， 就专揾啲咧。台湾人啊，或者国内嗰啲人咧，就 online game 打嘅，咁啊成日用普通话喺度讲啊，喺度交流啊，咁即系未去之前咧，佢做啲实习嘅。咁其实有冇用嘅咧？ 我相信点都会有用嘅。 啊，但系因为打打游机，我好怕对住，即系我一路唔叻啦，但系我嘅兴趣真系我情愿真系睇下书啊，睇下成啊，各样嘢。咁我就话啦，喂，嚟紧。我哋有第二、第三啦，咁一路落来啦。咁我想知道你会唔会调教下，即系你嘅老师啦，我就 我就学生， 我哋倾偈。 我话会唔会调教下？喂，我哋下一个 topic， 我哋讲沟女， 就讲沟女啦。 但系嗰个题目可能好长噶噃。 咁就睇下啲听众中唔中意听啦。 咁亦都睇下你沟女嘅功夫有几高系咪？嗱，因为咧，我哋咧呢个节目咧冇视像，唔系我哋唔出得样，系因为咧呢位哥哥真系相当靓仔嘅，即系费事招引太多吓十八少女啊嗰啲吓慕名嚟咁，佢又唔想人太多，一知道机时录音咧，佢就走过嚟，咁样咧就即系我哋。录咁你本身嗱，我哋一般录音又五集做一个 season 嘅，跟住睇下再点样做嘅。咁你自己本身系有晒铺排点搞嘅？ 有地啦。 系啊，因为嗱，我真系唔识嘅，因为佢嚟到佢就俾张纸我嘅啫。喂，我今日讲呢啲，咁我佢当然有准备啦。我哋真系 live 嚟做，其实。我推过几次嘅，我话因为我英文唔好，我话咧我同你做英文节目，我惊我好差做唔到。佢唔系咧，系你录先得，因为你唔识噶嘛，咁我教你噶嘛。 咁做得好愉快咯，而家 其实都流畅嘅，你觉得系咪啲？佢即系比上次，其实我预录咗一集噶，可唔得？但另外咧就 KT 咧就话我哋再录，咁啊用咁嘅形式嚟录，咁我相信。录咗有20分钟到啦，咁我哋会补返上一次有10分钟嘅节目，加埋呢度啱啱半个钟嘅，咁就夹埋就做咗一节，因为上次有啲呢都读得几好，有啲读得唔好我哋唔要，所以我证明我哋制作系严谨㗎，讲明先。咁你嚟做节目，咁其实你最想嘅带俾啲听众系咩？除咗我之外啦。 其实都系想同你倾多啲偈啊， 唔系嘅，喂，我即系再讲一次啦，因为其实你就讲我唔记得啦，因为呢轮都多嘢搞，但系我哋下个礼五月中咧，我哋就开个新录音室，咁咧就大过我而家呢度好多嘅，咁可以招呼啲朋友啊，同埋咧可以多啲上嚟，唔好困住落去，因为我本身即系写字楼，你都知啦，咁咧就搬晒过去啊，咁咧就会。做多一线节目嘅，咁我哋都话啦，喂，有冇啲朋友系有各方面嘅？因为我哋想做多啲资讯性嘅嘢嘅，就各方面嘅资讯性嘅嘢。因为做当清谈节目又好，当咩节目都，我哋想带多啲各方面嘅资讯出嚟。咁政治节目有一个啦，个半啦，连埋我。咁有啲系生意嘅节目啦，有啲系旅游节目啦。咁旅游节目我哋可能会重整下嘅，譬如而家同你做一啲英文节目啦，叫相对有文化啲啦。因为我其中有个拍档咧，阿 Johnny 咧 ，Johnny Fox 咧就话。令到我哋个台有啲文化气息得唔得啊？咁我话其实有冇啲你有冇啲老友有啲可或者好似你咁啦，讲嘢相对比较流畅啲，同埋有谂法咧，有冇啲可以即系可以俾到啲其他意见我哋咧？ 我哋系 trolls 嚟嘅，全部都系我哋系嗰啲嬉笑怒骂嗰啲人嚟嘅， 都 OK 啊， 系 OK， 因为好笑嘛，因为咧有阵时咧吸引到人 系 太过严肃。是做唔到嘅。如果你讲一大轮嘅嘢，人哋唔识嘅嘢，又吸引到，我 系 好闷。即使讲啲好有趣味道，佢都冇心机听。系要有互动。你讲一啲日常用语，即系好似先咁讲。喂，学到两句英文唔好，一有咩事起上嚟抛一句出嚟都吓着人啦。咁就系我哋就想做一啲咁，同埋想做啲轻松啲咯，因为容易入脑，即系有知识得嚟容易。咁你唔好话啦，哎呀，大佬，我讲中国历史，讲世界历史咁嗰啲另外啲人讲啦。咁当古仔咁讲啦，嗰啲一部分。但系有多嘢，譬如好似我就好欣赏一个有台嘅节目叫《浩浩汤汤》，即系李慧才博士做嘅，但系佢冇 view， 1000 view 系而家。叫做差唔多极限得几百，其实就系你做嘢你好有料到啦，你认识好深到啦，你要令到人哋有兴趣听落去，呢个系我哋做网台或者做我做网台做电台都好啦，其实是一个好困难嘅，系一个瓶颈嚟嘅。咁 好似我咁啦，我闹人咧，闹人就有标噶啦，唔闹人就冇标咁。咁好似阿 Tony 咁啊，捉住一啲嘢，嬉笑怒骂嚟讲咁有标。咁我哋都想尝试做得多啲。其实即系有冇啲意见或者你有冇想法啦？ 你头先讲李伟才博士嗰度，我以前都有听佢嘅，咁啊，我都觉得系比较系咪中文有一句说话叫咩？曲高我寡。系嘛？ 系啊， 系 high brow， 佢嗰啲又好 high brow， high brow 真系高眼眉啊！我哋嗰啲系 low brow 嘅，low brow 嘢，即系低级趣味嗰啲嘢嚟嘅。 系啊，咁但系都唔系嘅，就话雅俗共赏啊嘛。 哦 ，OK， 即系做一个台，你有啲高质素啲嘅节目，有啲咧就系比较寻常啲嘅节目，有啲生意上嘅交流节目，咁你先会做到各样啊嘛。因为其实一个平台其实讲咩冇所谓，但系起码即系带到啲信息俾人。你听个节目，你唔好听完笑完就冇咗，而系你都有啲嘢带到走。譬如好似听星期二得到咁刘本伟啦，对一啲股票行情啊、个经济睇法啦，尤其香港啦，咁啊 Tony 哥真系得嘅，对一啲社运人士嘅諗法呢，咁我都好，同埋對大陸有啲片面嘅認識我都 OK 嘅，即係起碼有啲人唔返大陸，佢聽我哋做節目會知道一啲，其實都當一啲資訊性啦，不過即係表達嗰個方面係點。係呀， 我都有少少擔心你而家咁講，因為你話我呢個係叫做文化環節，因為我諗住講完溝女之後就講性，跟住又講屎尿屁㗎啦。 咁咪啱囉， 屎尿屁系 咁啊！低俗文化啊嘛，文化有即系好似我哋广东粗口都系一种文化嚟嘅，因为广东人独有嘅，系啊，广东人独有噶嘛。未其他所有嘅，我唔理你英国啊，即系我细路仔嘅时候咧，学英文嘅时候咧，嗰、那个先生咁同我讲，佢话咧英文讲粗口几时及得我哋广东人咧？佢闹人话你只猪，佢已经系闹人噶啦嘛。佢话你好似只猫咁都系闹人。我哋香港唔系噶嘛，下性器官你乜乜乜乜乜乜咁不停喺度数。 但系讲完咗之后就呆咗喺度噶咯，啲香港嗰啲， 唔系 下下去到咁震。 唔系，但系你好似喺广州啦，调翻转，我哋讲嘅头先，即系未来，我哋可能讲粗口啦，讲英文粗口。我哋讲好似广州咁，佢哋讲粗口系个文化嚟嘅。男同女，我哋香港女人少讲啦，比较矜持啲。女人，即系我讲几句啦。即系我以前翻肇庆第一时间去洗头，咁啊识到广州妹，一开始，嗰啲肇庆人好巴闭嘅，我有咩咁巴闭啊？仲唔巴闭？行运啊，都冇架 Benz 啊，啲车少到死啊！喺深圳、喺广州啊，周街 Benz 啊，你睇嗰啲人几鸠屎啊！我打咗个头，哇！你讲咩啊？鸠屎啦，唔系咩咁？哇！嗰、那个女仔就系咁同我讲啦，卅岁未够啊！我打咗个头，哇！你咁，哇！你词语咁丰富嘅，佢话咁我广州人啊嘛，咁我上嚟，呢啲系我哋嘅文化嚟嘅，咁我哋就系、是、其实就系讲紧呢啲嘢。譬如好似我哋做呢个英文节目，你想讲一啲我哋香港人同加拿大人或者同美国人一般讲英文嘅分别，其实就系文化嘅唔同啊，系咪啊？咁好似头先讲嗰啲。咪特登去，其实每一样嘢都讲反话嘅，去递人嘅。咁但原来你哋嗰个文化系咁，嗰先系正常。 递人，佢哋又佢哋呢样嘢又系唔系冇礼貌嘅，反而咧下次都系有冇时间啦，讲 condescending 啦 ，condescending 反而系更加冇礼貌。呢一种系其实香港人成日会做，但唔知道原来系非常冇礼貌嘅事嚟嘅。 OK， 喂，嗱，时间差唔多够，我想问你啦，林拉屎讲多个字系有相反词语，但系。是一般人会用的。即是说你好叻咁，你说其实你好差，即是英文是这样。但是一般人一般你哋即是美加的人会讲的。有没有？ 有没有啊，好都是那些的啫，其实。 啊、有没有多个女仔，有没有多个例子， 有没有多个例子， 是啊，你就益下啲观众听众。 有啊，譬如嗱，近排法国系咪选总统嘅？ 系， 而家世界嘅潮流系咪兴选啲，譬如加拿大嗰个总统啊，够靓仔啦。法国嗰个将会俾人话系大热嗰、那个，又系后生靓仔啦。好在香港都唔蚀底，我哋请我哋即系选咗一个 handsome woman。 系。我明，啱。其实咧，呢个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好嘅例子。咁我哋啦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咁我哋就会再铺排。我原则上呢个节目呢，我就会下个星期五，即係五月几度星期五。 哇，钉又好耐咯，吓五月一号系星期一，即系五月五号，咁我哋就五月五号播，咁咧就逢星期五就睇我哋做到几多节啦。其实我哋咧应该一般嘅节目咧系以两节为标准嘅，咁我哋做咗节，咁咧就五月五号开始播，咁咧就我哋呢个节目个名再睇一次，加底疗伤，加减乘除个加，咁其实就系讲加拿大嘅底嘅人。咁咧我咧就如果我哋下个礼拜再录音嘅时候咧，咁我哋试下录两次，咁咧睇反应，跟住咧我哋食。如果对我哋有兴趣，或者想多啲认识，或者多啲问一啲嘢咧，喺个 YouTube 下低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答你嘅。其实好多人咧揾我哋咧，都喺 YouTube 嗰度留咗言，好似揾阿 Bird。讲有机菜，咁你留言俾佢，佢都会喺即时答你啊，俾传讯你，你可以直接联络嗰个人啊，或者问啲问题，咁睇下佢下次做节目讲翻啦。我见到好多人咧，佢哋好严肃，即系讲件事啊，即系好怒气啊，即系我做节目怒气啊，即系我把声粗，你见到我而家做节目都冇，但系就系呢一回事，就系、外国人，尤其西方人，比香港人。即系嗰个对人嘅态度，即系友善啦，因为我哋话友善啲啦，同埋咧就冇咁自我，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香港人摆我摆得高，咩都我，即系我自己接触啦，因为我英文唔好，咁啊唔好，但系有阵时有啲。鬼佬朋友识讲广东话嘅，佢哋表达嘅都系咁样，即系能够放低得自己嘅身段咧，即系大陆叫身段咧，即系放低自己嗰个价值，放得好低，即系咩都讲得，最紧要个气氛融合，系啊，其实我都系咁，点为之我都系咁咧？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唔系好中意讲嘢嘅人嚟嘅，系认真，我中意翻屋企，咁啲人唔信咁，但系只不过我好怕。即系一堆人或者一两个人坐喺度，你玩手机，我玩手机，咁我就会主动带一啲题，令到咧嗰个气氛，即系唔好即系英文啊 ，dead air， 即系好沉闷嘅，咁啊变成咗即系沟通好啲，咁啊变咗我个性格虽然表达能力勉强 OK 啦，我自己觉得自己合格，但系就聚到人啊，即系多人会喂阿大飞你喺边啊？今日嚟搵你吹下水咯，但系其实我好怕，但系同我倾偈就会变成咗气氛会好啲咯，系嘛？ 系啊， 但系鬼佬我见到基本上都系咁，但系香港人就唔系咁。 你讲开呢样嘢咧，我记得有一年我表弟结婚，咁我哋啲亲戚咁啊上台影相啦，跟住晒咗幅相睇之后，嗰度有十几廿人啦，我同我亲戚，我系唯一一个笑嘅。连结婚嗰个都唔笑啊！ 系啊，点解咧？真系 唔明白。 系啊，真系我都见到喎，好似结婚咁，好似人哋走嚟，叫你走，哎呀，好衰嘅，跟住好似好尴尬个样啊！但系你唔可以鬼佬咁话，一齐出嚟唱歌跳舞啊，玩得好开心。但系我都觉得我最近有个婚礼咁，即系算土豪噶啦，真系结婚相识一场，去到卅岁多啲，嗰、那个男咧，啲今年咧。带十几廿条，咁咧就嗰、那个新娘系香港啊，嗰啲龙凤额咧即系带到上手踭，然喺条颈嗰度仲要挂十几只，我话点解会咁样嘅？你结婚咁诶亲戚多啊嘛，但系佢觉得佢好尴尬嘅，佢冇个好愉快嘅气氛，啲人灌酒诶唔好啦，今晚乜乜诶饮嘅饮醉好麻烦，即系你冇办法谂到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甚至好似啲即系点解啲人话香港人睇演唱会都好啦，人哋嗰啲企晒身啊，揈身揈脚，佢唱到嗨到个都坐翘埋手坐喺度，最多跟你一齐唱搭唱已经叫做好气氛热烈噶啦。 嗯， 即系好似我早轮睇叮当演唱会咁，我廿几岁啦，咁啊揸个手机啦，放光都起身摁下摁下啦，即系叫做虽然都觉得自己好似咩咁，但系。喺嗰个气氛，你应该做呢啲嘢，令到个气氛更加炽热，亦都尊重嗰个表演者嘅。但系香港人真系冇呢一套。 吓，系咪因为太怕嗱？因为我知道你好似话你都对佛教系好熟嘅。咁我听一个有佛教有少少知识嘅朋友讲，佢话点解人要着衫？因为佢觉得我哋嘅身体好丑。其实有乜咁丑咧？ 系啊。 人着衫就为保暖，着得靓咧就尊重对方。即系我今日有个宴会，我应该着得着嗰件衫系恰如其分，去代表呢个宴会，亦都系尊重嗰个人。 唔系我意思 ，ori 即系最喺最初嘅时候，点解我哋着衫？系咪即系当然？如果咁，如果你喺得一啲好热嘅地方。咁你点解着衫？系咪因为人系觉得丑咯，自己嘅身体唔靓？ 我都唔系咁样嘅，即系我咁讲啦。着衫，后咩 fashion 啦，即系时装啦。系、嗯、个英文唔好都见讲句英文。咁但系即系话，着衫，即系我嘅观感就系保护自己。 系， 即系本身嘅原意就系保护自己，唔系保暖咁简单。譬如好似咁，我净系行，咁点解着鞋啫？只脚。会磨损噶嘛？我跌落地，我有件衫咪保护到我衫袖系咪？譬如好似唔系得罪讲句，咁男人有性器官嘅，着件衫即 系 好似啲毛发一样，点解有齿毛啫？其实系保护个器官噶嘛。咁、 嗯、 但系你喺外露嘅时候，有阵时真系嗨碰碰唔该撞到好痛，男人啊更加，女人亦都系细菌感染。其实衣服就一种屏障嚟啫，但其实就唔使咁介意。但只不过人嘅观念随着时代喺度转移咗，即系变咗。即系你话头语言系不停进化紧嘅，即系相信莎士比亚写嘅同而家嘅已经一样啦。再之前都一样，我哋文言文，跟住再之前古汉语一路流落嚟嘅，我哋大家都讲广东话，真正嘅广东话嘅神髓。是广州话、广府话、叫白话、嗯嗯。我哋香港同佢哋嘅距离声调已经係完全改变咗。 係。 就係、是、因为个时代嗰个急速嘅变化会造成咗。所以香港点解有啲潮语，其实英文多唔多潮语㗎呢？ 绝对多。 係即係唔会突然间好似突然间话哎点解你咁啱啱。即係我哋成日好似做咗个字出嚟㗎。即係广东话、普通话都有，即係而家尤其网络犀利啦，咁好多时候咧，突然间讲咗个字，咪 hea 啊，乜乜乜啊，譬如好似以前，好多种用语，咁但系英文其实多唔多，即系等于造字一样。 绝对多啊，因为我觉得英文嘅语言，佢哋多字啊，所以佢哋嘅变化会好大。例如，如果大家有睇 NBA 嘅Steph Curry， 佢叫自己射三分。是 stepless， 其实即系 effortless， 即系好似唔使用力咁样啊，话自己 stepless， 咁佢就改咗呢啲咁嘅名啦。 但系好似因为我哋香港或者我哋中文嘅用语都系一段啦，但系我有阵时都留意嘅，譬如好似我哋好兴啦，本年度用字啦，即系台湾又有，香港又有，大陆又有。但系咧，你见到牛津字典每年都会增加啲字落去，其实系咪潮语嚟定系？突然间创造咗呢个字咧， 我就成日认住呢啲咧系为搵钱嘅啫，因为如果你唔加字落去，边个买你本新书啊？ 都应该系啱。 但系当然语言系因为大妈都入咗牛津字典啦，咁啊系啊系啊都 一定有，即系每一日即系中文又好，广东话又好，英文都好，或者各地嘅语言啦。即系都喺度变化紧，咁其实譬如好似你喺北美生活一段时间咧，咁你觉得喺嗰边香港人容唔容易适应到头先我哋所讲佢哋嗰个幽默感啊，或者佢哋个套咧？ 睇下你真系会唔会去投入一啲嘅文化啦？我识到有一啲去咗廿几年嘅， 即系都喺 去。佢哋唱歌，佢哋去，譬如去唱 K 咧，真系首首都识唱噶，好厉害噶嗰啲。佢哋佢因为嗰边，佢哋首首新歌都识啊。咁 系得唔得？即系佢唔系你所谓得唔得意思，唔系识唔识唱，而系融唔融入到嗰种气氛啊，同埋佢哋嗰种生活嘅节奏同方式。因为其实。我嘅印象中，即系以前嘅，即系我因为我做厨房，我喺围村大，见咗嗰人永远都不出唐人街。其实喺嗰度同喺围村或者中国大陆系冇分别嘅。佢哋坚持用翻华人，即系香港人喺呢度嘅方式喺嗰度过活。甚至我阿叔而家问阿家温哥华嘅，佢哋本身都系。嗰一类嘅形式，嗰类人喺度住，但系而家新一代，譬如读得书多啊，喺个长大啊，又可能唔同。其实融入佢哋，即系嗰个头先我所讲嘅节奏同方式，困唔困难咧？ 其实绝对唔困难咧，因为 嗰边就真系你系一个咩人，佢哋都非常之容易接纳你嘅。 伊斯兰教咯， 冇问题，冇问题，因你冇问题，因为首先嗱，譬如好似我哋其实时间唔系好多，我讲埋呢样嘢啊。譬如同性恋，同性恋婚姻又好，咁啲人就问我接唔接受，其实真系好简单，那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爱我梗系接受啦，仇恨我梗系唔接受啦。你人哋爱嚟㗎嘛，咁你点解唔接受啦？ 呢、這个逻辑系嘅，我接受人哋同性恋，但係如果我个仔有一日同我讲，老豆我 gay 㗎，咁我会个心即係我唔会干涉佢，因为佢有佢嘅生活㗎嘛，但我呢就其实唔系好接受到我仔系同性恋，但係我唔接受唔代表佢唔系，咁佢有佢嘅生活 係 咪，只不过话两个人未少啲提起囉，即系我当然唔系我仔，而家真系基，我唔知啊。因为佢女性朋友多，但系从来冇女朋友嘅，咁我都啊喺度怀疑紧。但系即系我系咁样，咁我冇歧视，但系你话我好我接受到，但系如果嗰系我仔，可能我但喺我心里有啲障碍，但系我又唔会去想办法改变佢。 嗯， 即系唔似好多人咁。喺北美啊，或者喺温哥华嗰边，咁我相信啦，即始终即系西方国家会容易啲咯。 嗯， 系咪咁样讲？ 绝对会容易。 嗱，因为咧，其实我哋今次咧就圈咗好耐噶，其实讲下讲下又过咗，又够钟。嗱，我哋呢、這个节目会喺下个礼拜五，即系假期后翻嚟咧就播嘅。咁我哋再睇睇咧，我哋咧就系讲家底疗伤。咁咧，我系大肥，咁我会拍啊。 其次 系啦，咁咧嗱，因为我讲得嘅发音冇佢咁好啊，我 KT 佢实际点讲啊？ 其实都系 KT 啫嘛，个 initial 咁样 KT 啊，即系个两个字母。 咁希望啦，做呢个节目，等我又更加对我自己也学英文嗰个决心更加大啦。咁下次翻嚟有咩讲啊？ 沟女 好啦，讲啲大家最关心同埋重点嘅题目，沟女啊，呢节到呢度，拜拜， 拜。